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被夫人不识钱，到书斋去访看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他言到老夫人，命恩传承 好。这是那不出声讲的。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Woo! Hey!